到 多难过， 接受。忘了我，只要你好过就足够。 是那么平和，再没有

什么爱，又稀少又昂贵。远在半空中，被微风剪碎，回忆也许美，可是正在飞走。 上没有解药，你打着油纸伞在雨中笑的话，做我的小跟班，一切让我承担，为你梳妆打扮，把我的爱装满，月光都不及你的一半，想和你化作一对飞鸟， Oh baby 一切都会变得美好，上眼都是你身上的味道，哪里都飞得到，哪里都飞得到， 把头发绑起来，把发夹戴起来，穿着奇葩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，不需要素气的佩戴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。自从见过你我就没法忘记，一个人在这里回忆你的甜蜜， Oh baby baby 时间也不相信，怎么一个瞬间你会变成我的唯一， Oh 你的笑容我守护，我不会在意我有多辛苦，只要能和你每一天都共度，把音乐打开，我要和你共舞。Oh baby 怎么你身上都是花香，怎么美丽的诗句配不上你模样，我会给你所有温柔满足你的幻想，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只要你牵我双手你会懂得，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切，只有你美丽背影，这竟是那些我，我不能停止想你每一夜。把头发绑起来，把发夹戴起来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，不需要素气的佩戴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。 是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哪里是你的拥抱？作词毛川李赤，读歌人五洲桶。星空下有没有地方能停放我的悲伤？时间流淌，怎么收藏与你一起的时光？你的泪每一次落下都经过我的心房，忽然天空不再明亮，是你经过我的肾房，伸出手放在你脸上，不想忘记你的模样，黑夜无情，孤独仰望，亲爱的，你是那最远的星吗？ 前方的路崎岖漫长，为寻找你出现，为你抹去流下的眼泪，却抹不去悲伤。你总出现在我梦里，无论心在哪里，我会将你永远珍藏在心里最明亮的地方。哪里是你永远的拥抱？爱很痛吗？如果只是梦，怎会有如此的痛？忽然天空不再明朗，难道是给我的奖赏？伸出手放在你脸上，不想忘记你的模样。黑夜无情，孤独仰望，亲爱的你，你是那颗最远的心吗？前方的路崎岖漫长，为寻找你出现，为你抹去流下的眼泪，却抹不去悲伤。你总出现在我梦里，无论心在哪里，我会将你永远珍藏在心中最明亮的地方，哪怕是你永远的拥抱。 星空下有没有地方